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嚟到一星期落户玩家嘅最后一晚啊，咁啊又可以讲下最近有冇搜罗到啲咩好嘢 啊，玩具啊、漫画、 战利品啊咁样样啦。咁其实咧，我先讲嘅就系咧，即系我枕住都有即系储下一啲人仔啊，即系积木人仔咧，嗰啲 LEGO mini fig 啊。 系。 咁有时候咧就即系会睇下究竟即系官方啊乐高就出咗啲咩新嘅人仔啊，你未必成 set 买嘅，就净系单收一啲人仔去啲铺头睇啦。 系。 咁亦都。你发现咧，其实喺即系全世界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去自制人仔一啲嘅高手咧。咁佢哋可能即系少量地啊吓，整咗一啲人仔出嚟嘅时候咧，咁会可能摆上网卖嘅。咁我耐不耐都会睇一睇嘅。咁我记得咧喺好多年之前咧，咁我曾经买过一只咧，我都喺网上面有分享过嘅，就系咧呢一个嘅Iron Man。 系 嘅 Mark One，Mark One 即系灰色嗰嚿啦， 冇错，一只 custom 嘅即系人仔 mini fig。咁咧嗰阵时候咧就即系见到喺新加坡咧，竟然有一个嘅即系买家啦。咁佢系兴趣使然，我听佢讲翻，因为我有同佢倾过偈。 即系其实佢自己就去print 呢一只嘅LEGO 公仔出嚟啦。 系啊，因为其实你知LEGO 佢整出嚟嗰啲嘅mini fig 咧，通常就好睇你究竟印上去嗰只人仔咧，佢嗰个 printing 系用一啲乜嘢。嘅即系方式去 print 啦，咁即系有啲人就咁黐水贴就算啦，有啲就撕印啊， 有啲系特粒特价真系有， 系啊，又即系唔同啦。咁佢就即系印出嚟，我觉得啊个感觉咧系比较真系贴近原厂嗰种嘅印嘅方式嘅。 但系其实你话即系买人仔收藏人仔咧，呢一个嘅行为系好烧钱嗱。我哋平时玩积木嘅话咧，以前玩法就系买一 set 嘅，一 set 系意思系咩咧？即系譬如我哋最入门啦，我以前入门咧，同哥哥啊，系会买消防局或者系警署，咁而嗰啲人仔咧就系黄色头噶嘛。但之前都讲过啦，就系话其实即系LEGO 佢都做过一个冷知识咧，就话佢哋卖得比较即系赚得多钱嘅一啲公仔咧，全部都系肉色面嘅，即系尤其是譬如系 Harry Potter 又或者系 Marvel 嘅一啲英雄咧，就比较赚啲。但系如果系话单买人仔，因为有段时间咧，我都系好沉迷噶嘛，即系就去油麻地嗰啲玩具商场咧， 净系买人仔。 因为买一 set 咧，有时系平过人仔噶。 系，因为同埋你发现咧，你去嗰啲玩具商场，有时候即系佢哋就开咗盒抽嗰啲人仔出嚟，就咁卖嗰啲 set 件啊，即系可能个直升机啊、嗰个车啊、嗰只船啊， 全部都俾人系自卖咯，嗰啲嘅 bricks 咯。 因为嗰啲 bricks 其实就相对即系好多即系人仔收藏嘅即系玩家咧，基本上就唔系太有价值。即系慢慢嘅，即系 LEGO 嗰个 value 咧倾向啊，其中一种玩法啦，就 系。 去收藏人仔多于去收藏嗰一 set 嘅积木嘅， 系或者系因为嗰啲积木咧过去佢已经卖咗太多 set 啦，其实已经重复好多，其实重复系应该嘅，因为譬如我哋要砌一个建筑物咧，咁你嗰啲 brick 系需要重复先可以抌到咁高嘅一个建筑物噶嘛，但系你真系过多嘅时候咧，就变咗真系唯有系即系有种玩法就系话咯，开盒拆咗个人仔收藏人仔，由嗰盒嘢咧就网上可能平放50蚊散卖，啲配件全部你要啦咁样咯。 系咁头先我讲。 讲开咧，就系即系喺好多年之前咧，我曾经就即系搜寻过一只咧，我自己好喜爱嘅，即系Iron Man Mark One 啦吓。 系。 咁当然佢卖出嚟嘅时候，佢就唔会就咁叫做 Mark One 啦，因为通常你都知吓啲版权嘢各方面啦。咁但系真系我觉得好精致嘅做得。咁于是乎就嗰阵时候咧，就同佢买咗一只嘅，咁都唔平噶，都几百蚊噶啦，几百蚊一只人仔吓，可能一只手指头咁大嘅啫。咁跟住咧就即系摆咗屋企啦。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候曾经咧自己喺屋企咧都组过一个即系Tony Stark 嗰个嘅 lab 啊， 系 咁咧就摆晒嗰啲即系唔同嘅 Iron Man 嗰啲嘅盔甲出嚟啦。咁即系当然呢一只我觉得 display 都好正啦， 正 即系 Mark One 咁。咁但系咧喺我个仔小时候咧，咁佢就好中意搞我嗰啲嘅玩具。咁而呢一个嘅 lab 咧就系佢其中一个好中意去搞烂嘅目标。咁而亦都系成功俾佢搞烂咗嘅。 系 咁最惨嘅就系咩咧？最惨嘅就系咧当中入边我 display 出嚟呢一系列嘅一啲 Iron Man 盔甲咧，系有啲唔见咗， 哇！玩到唔见咗， 失落咗嘅。 通常你应该系要即系乌低身，抄下梳化底咯。 冇啊！直头我有一日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发现系嗰盒嘢散咗，跟住后屘咧，甚至乎入边嗰啲嘅即系一啲嘅人仔啊，一啲嘅盔甲啊，系直头唔见咗。 佢知唔知佢做咗件好大好大嘅错事？ 佢梗系唔知啦，好细个因为佢。咁跟住咧，我有问姐姐嘅，姐姐佢就因为通常你知啊，整散晒，姐姐唔会识帮你砌翻噶嘛。咁咧佢就求其扫埋。一袋就摆埋一边，佢话喺嗰度噶啦，你去揾啦。咁我就去嗰度，好似垃圾咁嘅东西去抄。 系 咁咧，系即系可以叫做咧，抄得翻少部分，但系最主要嗰啲系真系唔见咗，而亦都咧从此之后系不了了之， 消失咗 嘅。咁我记得嗰阵时我俾你睇过呢只 mini fig 嘅，我拍到摆上网，真系之后就冇咗啦。咁我就抱住个心态算啦，唔见咗啦咁。咁直至到咧喺早几日前咧。咁咧，我个仔又唔知同我玩开啲咩啊！佢咧就竟然咧喺一个马骝嘅钱啊胶钱箱入边咧，咁就其实咧我有啲 lego 咧都放咗入去入边噶咁样样。咁跟住后屘我打开倒出嚟咧，我竟然 揾得失而复得啦！ 失而复得嗱，但系唔好开心住，因为咧失而复得咧系。嗰個錢籃入邊嗰啲嘅即係積木咧，全部都散收收嘅。咁咧，而我最珍而重之嘅呢一隻啊 ，Iron Man Mark One 嘅 mini fig 咧，竟然唔見咗隻手。 係。咁手應該易配翻啦，係嘛？ 唔係啊，因為手都有 print 噶，係啊，手都有 print 啊。 係。 咁跟住我就即係諗住啊，會唔會跌咗唔知喺邊度咧？ 再抄多次啦， 再抄啦咁。咁但係成個前鈎反轉咗嚟抄，反轉再反轉都唔見有任何嘢。 係。 嗱嗰種嘅心情我唔知阿聰明唔明白。 你應該嗰下再問下你個仔啦，佢而家都大大地啦，你係咪仲有另一個前鈎？你不如攞埋出嚟俾我睇。 冇啊，就係真係抄完之後又去嗰個 area， 即係前。啱附近周围嗰啲位置，我再好仔细揾一次，真系冇， 系 真系冇。咁好啦，跟住后屘我即系嗰个心情啊，本身已经觉得算啦，失去咗留喺回忆就已经好啦，我已经系平复咗个心情。忽然之间，咦，揾翻好开心啦！揾翻之后发现又唔见咗，系啦，唔齐件、啊，哇！嗰种落谷底嘅心情真系当下真系好难强颜欢笑。跟住我仔见到咧，佢都话：爸爸，你系咪好唔开心啊？我真系好唔开心。 你知自己仔仔咁样。 跟住佢就即系我借势亦都有教训少少，我就话嗱，你睇下，就系因为你小时候即系唔珍惜爸爸或者你自己嘅啲玩具，就搞到而家唔见咗啦。咁啊，跟住我搞到我以为揾得翻又揾唔翻，我好唔开心啦吓。咁之后。我又重现翻咧，就系上网去希望可以揾翻呢一个嘅卖家，睇下可唔可以再买一只。 呢一个就系另一种美好咯。当一件玩具或者一件物品你好中意佢，而佢消失咗嘅时候，个好嘅地方就系你可以揾得翻佢啊嘛。有啲系绝咗版或者系揾唔翻嘅话，呢个先最痛心。 其实我想话你知系揾唔翻嘅本身，因为咧，我想话我其实之前咧中间已经即系因为喺我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唔见咗嘅时候咧，我有即刻上网抄嘅，但系佢消失咗呢个卖家。所以我同我仔讲咧，我就话嗱，呢一只 mini fig， 因为佢系自己即系自家咧一个嘅 一个自家制啦， 自家制啊，纯粹兴趣使然咁样样去整出嚟嘅一件东西，咁即系你要揾得翻系好难，即系话官方嘅话，你可以即系上网，就算炒价都买到啊，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咧，系嗰个卖家突然间消失咗，你揾唔到咁。咁我同我仔解释就话，其实我想买咧，我都买唔到啊，所以好唔开心。咁但系因为个仔即系呢一个嘅即系举动，或者我哋呢一个嘅发现，咁就令到我重现翻上网想去搜寻。咁我就尝试，就算唔系联络到个卖家啦，咁我即系都睇下会唔会曾经有人买。 买过嘅，而家唔想要啊，咁 放翻出嚟、啊， 放翻出嚟咁样样咧，咁咁竟然即系喺一个机缘巧合嘅情况之下咧，我误打误撞咧就竟然遇翻当年卖嘅嗰个买家， 系终于揾到佢啦， 竟然揾到佢，咁但系咧。佢竟然一開始嘅時候咧，佢係話唔接受，即係佢 ship international 嘅、全球都 ship， 就係其中有少部分嘅地方唔 ship， 香港係其中一個。 點解咧？ 啊，我都係好好奇，喂，點解啊？點解你唔 ship 香港？因為我有問 佢，香港都多啲。 其實你係咪打錯定係乜鬼嘢啊？咁樣點解你唔 ship 香港咧？咁即係當然佢有佢原因咧，佢解釋咗俾我知之後，咁但係咧最後尾佢咧就係因為話啊，既然你曾經同我買過，咁我就有一個即係破例俾你啦。咁就我特登零零舍舍咧，就可能即係淨係賣俾你 ship 俾你啦咁。咁所以咧最後尾咧，我就即係喺早一兩日嘅時候咧，就終於收到， 恭喜恭喜 一隻新嘅呢一個嘅 mini fig 啦。咁我話真係一件好開心嘅事。而家呢一個 mini fig 咧收到之後咧，我係冇俾我仔睇噶，我係唔會俾佢知道我係即係入手翻呢一件，即係我自己好喜爱嘅一个即系积木人仔噶系。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其实讲开即系积木玩具啦，即系有时候你行出去深水埗啊，有唔少铺头咧都买一啲就系即系仿积木啊嗰个品牌嘅一啲嘅玩具啦， 其实 都卖得几眉目张胆添噶。 系我见亲都耍手拧头，同埋系有一种有啲嫌弃嘅眼神对住。点解咁讲咧？因为本身我都储好多嘅积木啦，咁尤其是我有储开佢一条嘅 line 叫做 creator， 咁 creator 就系出一啲建筑物噶嘛，咁都几贵下。咁喺玩嘅砌嘅过程咧，即系我谂出咗，通常一个新嘅系列出咗啦，然后唔够个零星期，有时候咧甚至乎系会比嗰个官方咧系早出咗嘅，咁个价钱咧系真系比原本我买嘅一个正货咧系真系可以平即系一半有多啊！ 有啲人计过系六分之一嘅价钱， 六分之系有啲就系即系举个顶烂市啦。 因为佢哋嗰种嘅即系抄袭咧，我可以话俾你知，系抄到尽啊！ 系 即系讲紧嘅系咩咧？讲紧系唔单止入面嘅内容，系包括埋连个包装啦，连佢哋嗰个官方宣传啊，都可以直接有时候搬字过字咧。人哋讲啲乜嘢，我直头咧系将个内容咧搬嚟自己间公司嘅网站就去。对住佢宣传啊嘛， 同埋有时候我系有谂过会唔会咧，即系呢间嘅即系积木公司啦，正版嘅积木公司啦，会内部咧有时唔小心流出咗嘅一啲mini figure 嘅资讯，即系点解咁讲咧？譬如以前咧，即系我好中意菲林呢个角色嘅呢、這个猛毒啊，咁一直都等唔到一个嘅比较大只啲嘅呢个菲林嘅角色啦。其实 LEGO 系有出过就系细只啲嘅，系啦嘅一个 mini figure 啦 ，mini figure 啦，但系佢大啲，好似 Hulk 咁样咁嘅 size 咧，之前都系一直都冇出过。咁但相反反而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即係翻版市場咧，就竟然有一個已經出咗啦，優先推出咗啦。 係咁啊，其實即係打從喺16年嘅時候啦，咁啊樂高都有曾經控告過啊，即係例如話一啲侵權嘅品牌，例如係樂拼啦，咁即係都有即係告佢哋即係侵權啊咁樣樣。咁而最後尾咧，亦都係真係判一個嘅勝訴嘅，即係仲要係罰款啦，同埋停止係銷售或者系即系宣传啊推广佢哋嘅产品。其实讲开乐拼呢一间公司都几吊鬼下噶，因为咧我谂都有啲媒体曾经都试过去打听一下究竟呢一间公司系乜嘢公司啊，因为喺网上面佢哋宣传啊就系话我想要打造一个咧即系大家可以好开心啊，好即系自由发挥啊，去砌自己想要砌嘅积木嘅一个品牌啊嘛。咁但系咧你真系去睇佢哋啊，即系从佢哋嘅即系连结啊，又会连。接落去一啲同根本积木啊，甚至乎系同玩具冇关嘅一啲嘅网站啊， 系 跟住咧，你去去发邮件俾佢哋，永远唔复啊，甚至乎你打电话俾佢哋咧， 亲 都可能唔系亲添啊，都可能话俾你知呢个电话系唔正確啊，定系唔知一啲咁样样嘅回复。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呢一间公司都好似一间类似系空壳公司咁嘅东西啊。咁但系咧，你又要真系。 有时候觉得佢哋嗰种嘅即係机动性啊之快呢係几令人惊讶嘅。点解呢？因为其实之前呢即係有另外一位嘅玩家呢，咁佢就即係又係用积木呢，咁就去砌咗自己做咗个高达嘅模组出嚟啦。咁呢、這个高达呢，如果你用返一个比例去讲嘅话，其实佢几大架嘅，佢1:20嘅。 係。 都系几大架嘅一个乐高嘅 Gundam RS78 嚟嘅。咁呢一个嘅玩家，即係你知其实有好多砌积木嘅即係朋友呢，佢哋好乐意喺网上面分享究竟佢哋点样去砌嗰嚿嘢出嚟嘅。 係啊。 即係有啲人呢，甚至乎你拍片又好啊，或者係 佢俾埋个说明书俾你啊。 係啦，即係佢教埋你个 step 系点样样啊、要啲乜嘢件啊，佢唔介意同你去分享嘅。咁呢一个嘅玩家呢，咁佢喺即係自己嘅社交平台都有分享一下自己点样做呢一个嘅高达啦。 係。 咁即係当佢稍微一分享咗啫，咗一声咋。呢、这、一个嘅即系组合嘅呢一个嘅方式啊，甚至乎成个 package 咧，系之前乐聘曾经话，我要推出就系 exactly 呢一个高达模型啊， 就是、因为 佢用埋人哋嘅图片嚟作宣传添， 系因为佢见到有利可图，即系本身咧呢一个嘅网民咧，其实佢都系开心 share， 就系、是、即系不计一个即系回报嘅，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见过一啲嘅即系积木嘅 page 啦，有个人咧就post 咗一个高智能方程式嗰个主角一架白色车， 女神， 女神啦，系啦，咁摆完个女神出嚟咧，然后咧就另外过一排啦，有一位网友咧。有香港網友啦，咁佢就又係砌咗一架雷神出嚟。咁當然嗰啲嘅組件呢係有少少分別嘅，即係譬如啲砌位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呢有人就留意到其實佢有少少係抄呢一位最開初第一位網友啊，即係無私分享嗰位網友啊、後尾係鬧交囉，因為第二位網友係話我不如就賣你幾多錢啦，就可以賣一個說明書俾你啊、即係其實呢啲位係覺得好灰色地帶嘅。當然樂聘就好唔灰色地帶啦，因為樂聘擺明係抄㗎嘛。 係啊，因為其實你都見佢都幾真係高調㗎。 高調。 嗰個網民呢，我再講返就係、是、呢，佢就其實嚟自係一個澳洲嘅 LEGO 達人啦。咁佢即係用咗成萬塊嘅零件呢，就係、是、組成呢一個 RX78 嘅高達啦、高 90cm， 重 10kg 嘅。 係。 咁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模型咧踩出嚟之后，咁有好多人就即系非常之欣赏赞叹啦，咁甚至乎有人话，哇，如果你即系愿意系即系将呢一个嘅模型即系卖俾我嘅话咧，我都会愿意出价去买。有人表示系咁样样嘅。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嘅高达整咗出嚟之后，究竟有冇可能会同呢一个官方嘅乐高系合作去出一款出嚟就未知啦。 系。 咁但系好明显未促成呢一件事之前咧，乐聘就已经系攞出嚟就卖啦。 系啊， 甚至乎系开始接受预订添啦，卖紧又讲紧都成2000蚊嘅。 系， 咁你真系见到即系其实嗰个嘅夸张程度咧系几紧要嘅，尤其是即系当我哋啊讲到啊呢一类咁嘅抄袭行为咧带出嚟嘅负面影响，即系首先除咗系侵权之外，同时之间亦都系会影响到嘅好多玩家咧会系分享自己一啲嘅创作，因为咧你玩即系呢一类嘅积木玩具咧，咁通常有两种嘅玩法啦，一种就系、是我买一下翻嚟，咁我跟住说明书咧就规规矩矩咁样样去砌，砌完出嚟之后咧就哇好开心啊嘛，自己慢慢欣赏啦。咁而另外一种咧就系、是、真系完完全全咧发挥自己嘅创意啦，即系我手头上有嘅呢一堆积木，咁我自己即系谂方法砌一啲自己想砌嘅嘢出嚟。咁有一啲真系积木嘅达人啊、高手啊吓，咁佢哋即系将自己一啲嘅创作啊砌咗出嚟之后咧，系喺网上面就公诸同好啊，俾大家欣赏。有时候咧，即系就算你唔系砌积木嘅，你睇到嗰啲嘅製成品咧，都係好讚歎啊！咁呢一種咁樣嘅行為舉動咧，會真係嚴重影響住成個即係玩具嘅生態㗎。咁所以呢一類咁嘅即係抄襲行為咧，係應該要打壓嘅。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来到后 有半小时嘅乐活玩家啦。咁我同阿聪都系好鍾意睇漫画嘅。咁但系有时候呢，即系你发现而家睇漫画呢，出去买一本都系好艰难。好似我早几日呢去书局啊，咁你首先已经书局又唔系真系特别多先啦。咁你去到一间呢，咁佢零零四四框咗一个呢叫做咩，即系动漫系列啊，即系一个地方就专系摆一啲动漫画嘅作品咁样嘅。咁我去佢嗰个即系卖漫画书嗰个柜嗰度睇呢，哇，相比起我细个嘅时候行漫画店实在系生太远啦。 你应该都系去翻旺角某一两间比较有名出名啲嘅漫画铺咧，会易揾好多喎。其实， 系咪啊？ 譬如当我之前咧，咪讲开阿基拉佢就再重新出版嘅咧，即系庆祝佢嘅周年啦。我系专登咧去揾翻阿基拉呢部漫画咯，因为其实before 啊揾呢本书之前咧，我都系好耐就冇去揾漫画，亦都好耐冇行漫画铺啦。咁变咗其实真系咯，而家揾漫画其实都明嘅，你讲话比较艰难啲。但系佢会密集啲咯，反而就系密集喺某一两间嗰度会比较易揾到咯。 系咁啊，其实即系因为点解咧？而家你发现好多人即系上网睇漫画啦，所以你漫画书越出越少啦，甚至乎你见到有好多即系盗版漫画嘅网站啊。 系 咁啊，为咗针对呢一个日益严重嘅即系盗版漫画咧，咁漫画家赤松健咧就成立咗一个叫做电子漫画库，叫做呢个漫画图书馆 Z 啊，咁咧就。一啲所谓绝版嘅漫画作品咧，就电子化，咁啊就透过呢一个免费嘅收看咧嚟吸引读者嘅。咁佢点样去即系赚取费用咧？基本上就系你可能就系收睇嗰个频道入边嘅呢个广告啊，就换取免费阅读嘅方式咧嚟支持呢个营运，同埋咧同漫画家就作出一个嘅分成咁样样啦。咁其实我之前都有见过佢哋嗰种嘅即系所谓网上面啊呢一个嘅电子图书馆系点样样，佢好得意。因为你而家见咧好多即系日本嗰啲嘅即系漫画，佢如果基本上佢冇即系有其他国家嘅一啲嘅出版社咧帮佢哋翻译嘅话咧，佢哋入边都只系有日文嘅啫嘛。 系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佢凭住吓。就係同呢一個 YouTube 嘅合作啦，咁再運用上呢個 Google 嘅人工智能啦，咁喺呢一啲嘅漫畫作品入面呢，當佢上咗去視頻嗰度嘅時候，就會可以即時呢就係、是、憑人工智能呢就進行一啲嘅即係對話框啊，或者係嗰啲嘅解說啊，啲聲效呢全部都會加返落去，同埋有唔同嘅語言嘅翻譯嘅。咁當中呢仲要包括有超過70種嘅語言㗎喎，即係中文啊、韓文、泰文、英文呢全部都可以睇到，你自己可以挑選翻嚟睇嘅。 不过有时候就要睇下会唔会佢个翻译有误咯，因为有时候我都会即系去 YouTube 咧睇下一啲譬如日文啊之类嘅一啲片啦、啊，佢会有一拣嘅，有啲片有得俾你拣就 系、 是、翻译成英文啦、啊。但系翻译嘅时候咧，会发觉佢有啲咧系唔通嘅咯。 系啊，即系 要估咯，多啲想象空间咯、 啊。系、啊，即系等于你用 Google Translate 咁样样啦、啊。即系有时候佢真系照直译嘅话，嗰、那个翻译出嚟嗰句句子嘅意思就有少少啼笑皆非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反而呢一种好。好似啊吓，似乎系一种新嘅营运嘅方式啦。因为毕竟你有好多嘅作品，即系如果你净系专注系喺 hard copy 啊，即系以一个嘅 实体啦， 实体咁样样去同即系读者见面嘅话咧，可能有时候接触嘅层面都唔够广啊。即系尤其是有一啲嘅可能即系网站佢哋啊，既然你哋都喺实体化咗之后唔系太多人睇嘅话，咁不如我攞出嚟，跟住佢哋揾自己一啲人去汉化翻译。咗佢，跟住就摆上网俾人哋免费睇，即系与其俾人哋盗版咁样用，倒不如即系我哋自家系将呢一样嘢咧喺网上边就即系公诸同好啊，俾一啲嘅读者有机会接触咁样样。咁对于呢一种新嘅营运方式咧，有辣有唔辣，即系有赞成，亦都有唔睇好嘅一面嘅。即系因为嗱，对于某一啲嘅即系可能即系创作人啊或者漫画家嚟讲嘅话，佢觉得咁个分成都公平嘅，因为对策。噶嘛，即 系个分润都系，总之有几多人睇到，到时点样再分除翻， 同埋亦都可能系多一个 platform 咧，就系、是、即系去推广自己嘅作品啦，咁样样。咁但系另一边就系有啲即系人都会觉得就系话，哇咁样样，我实体化嗰边就只会进一步推向呢个灭亡嘅啫，系咪先？ 因为其实而家都有其他嘅漫画家咧系试紧啦，即系加入呢一个图书馆啦。但系其实我就即系喺度睇嘅过程都觉得有啲奇怪，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将一啲漫画定格嘅嘢摆落去个 YouTube 度播啊嘛。 其实如果嗰部漫画本身系有动画化、卡通化嘅话，即系个心态就会咁，我宁愿睇卡通啦，有埋即系声优配音，即系变相系即系去睇一个漫画，但系佢帮你咧接 PowerPoint 咁样咧，去几秒就定一定去下一个画面咁样咯。 其实嗱，我见过有一啲咧，即系例如话外国嘅咧，做得系好靓嘅，即系佢做得细致啲嘅就系咧，佢系每一个分镜嗰格咧，零零舍舍系会剪裁出嚟啊，甚至乎佢有啲再整得靓啲嘅。话咧，佢系可能直头将嗰一格加效果啊，将嗰一格入面嗰个人物咧零零舍舍剪出嚟之后咧，即系可能有一个layer 搭落去有层次嘅形式咧，去表现个古仔。咁变咗你睇嘅时候咧，嗱，虽然你都知系漫画嚟噶啦，但系咧有少少动画嘅感觉嘅，即系可能例如话你谂下，净系当你讲对白嗰一个嘅 bubbles 啊，零零舍舍剪咗出嚟之后放喺另外 layer 上面，你已经个感觉系变到好动画化啦。那个 bubble 可能会变大变细，好似 drift 档咁样已经系唔同咗啦，成个感觉系咁我就即系回应翻头先阿聪讲啦。你话喂，如果我即系睇呢部作品佢有动画化嘅话，咁我何必要追个漫画咧？咁我觉得都有追嘅，即系一啲嘅理由嘅。 我觉得有追嘅理由嘅，不过我意思，如果你追嘅话，即系未必会用呢一个方式追咯，可能会即系体验翻就系揸住上手，将一本实体本揸上手嗰种 good touch 啊。 系啊，因为我谂首先即系嗱，头先就系讲开啦，即系今次呢个library， 我谂佢针对性嘅都系一啲比较即系小众向嘅漫画，即系讲紧嘅就系话其他可能国家吓、未必有出版社愿意去翻译，真系官方咁样授权去出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系想揾一啲嘅渠道去接触一啲日本嘅漫画作品嘅话咧，咁呢一个系一个嘅途径嚟嘅。 系 咁啊，再加上有时候漫画就点样都比动画行得快好多嘅，因为你知吓，即系动画你可能一季咁样几十集完咗之后，佢都要隔一段时间再制作，先至会再同大家见面噶嘛。 系啊，除咗系喺度玩落挑剔啊，除咗系精本二行咯、EVA 咯、新世纪福音战士。 我以为你话讲富坚添，即系除咗富坚，富坚嘅漫画同埋动画一样系要停噶嘛。我以为你讲，即系我哋成日讲嚟讲去都系佢哋两个啊嘛。 系啦，因为新世纪福音战士系噶嘛，即系当动画已经完晒之后咧，漫画系到即系都系。长年都未画完，未 咁啊！因为冇办法，佢系调翻转行，佢系有咗动画先至有漫画。 其实好少见到几独特嘅， 系咁，所以你又真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例子，一个例外啦，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嘅渠道，即系可能喺网上面俾一啲嘅读者去多一啲嘅机会接触一啲唔同啲风格嘅漫画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再加上佢又唔系收费，即系你可能即系睇下广告啊某程度都系变相啊一个嘅即系支持咯。支持下一啲即系日本嘅漫画家，可能喺另一个嘅平台入边杀出一个一片天出嚟咯，系。 残酷な天使のように少年よ神話になれ。 其实而家都有几多嘅 KOL 咧，系靠网上频道嚟去赚钱噶嘛，或者系即系赚少少嘅即系零用钱咁样啦。因为其实咧讲开头先 YouTube 咧，本田翼啊，即系日本嘅26岁嘅一个女艺人啦，佢就系上年啦，佢喺 YouTube 嗰度咧就系直播自己打机。嗱、通常直播打机，我哋香港即系要数，譬如达哥啲咧，就即系见埋自己个样嘅，同埋好贴切嘅描述故事啊，描述下玩嘅剧情啊。哎呀，我死咗啦，咁加埋好多出唔到街嘅嘢咯，可能件事系好开心，好好玩嘅。而本田翼咧，其实佢喺日本做呢个直播咧，有啲唔同，佢系唔见自己样，嗱靓女嚟嘅，但系唔见自己样，然后就净系咧听到佢自己嘅声嚟去啊尖叫啊，即系玩恐怖游戏尖叫啊，同埋睇画面咯。咁佢当时做咧，佢系第一日去尝试做直播 live 啦。同一時間係有170,000嘅日本人咧係收睇佢嘅即係 YouTube 打機頻道，其實佢到而家都有諗住打機嘅。咁而即係其實好多嘅一啲廣告商啊或者遊戲商咧都有諗住去揾佢，不如會唔會可以即係做一下一啲打機代言人啊或者賣下廣告咁啦。咁當然都陸續都有嘅。咁但係咧有個勁嘅地方就係佢有一部嘅日劇咧就係啱啱揾咗佢，亦都喺早兩日咧就喺日本播啊。咁呢一部日劇咧就係叫做《昨晚過得很愉快嘛？其实听个名咧都即系唔会估到系啲咩剧情嚟咧。其实佢系咧以《勇者斗恶龙十》啊呢一隻嘅 MMORPG 大型线上游戏咧嚟去做一个舞台嘅。咁就故事就系讲翻咧，其实一个男主角啦，就江山天音啦，同埋呢一位另一位女主角就系本田翼咧，佢哋喺嗰个网上游戏《勇者斗恶龙十》入边咧，佢哋系各自啊，即系用相反嘅性别嚟去开始游戏，即系好兴噶嘛。我哋成日都讲话伪娘啊， 咩啊，好多人啦、啊。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即系，如果你系玩角色扮演类型嘅游戏，我男人中意拣女角噶嘛。 系啊，我最近开只游戏，即系尝试。試下玩到都係揀女角啊！ 係啊，斬龍又好啊，玩下跟住又突然間開個女角出嚟噶嘛！ 係啊，嗱而佢嗰隻遊戲咧就係講呢一位嘅男主角江山天音咧，佢就本身喺個公會入邊遊戲嘅公會咧，同本田翼就好好傾嘅，好 friend 嘅。咁有一日咧，佢就話不如咁啊，我哋約出嚟見面，同埋不如一齊租屋住啊，會唔會一齊試下生活好好玩？咁佢本身就以為本田翼呢個角色咧，即係佢控制個角色係一個即係咪男人嚟咯？因為本田翼係揀一個咧盔甲。佬啊，好似炼金术师入边爱德华个细佬咁啲盔甲佬咧，好大只嘅，咁就哦好约出嚟见面。咁约出嚟见面之后咧，就发觉本田翼咧开头唔做啲叫咩啊，唔信系嘅，因为见到哇有个辣妹喺前边，咁自己系宅男嚟嘅，咁然后后屘倾倾下咧，发觉哦原来真系有个嘅辣妹嚟同我系打机嘅一直以嚟。咁呢一个嘅故事咧，其实就系、是、一嚟就围绕住勇者斗恶龙啦，就系讲佢两个同居之后咧。嘅一个爱情喜剧咯， 系咁，其实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因为近年你发现游戏咧都系即系尤其是讲网上频道啊、一个大家主要去睇嘅其中一啲嘅视频内容、 沟通添啦，而家真系变咗， 系啊，即系因为你好得意噶，即系以前大家可能上网睇视频啊，即系可能睇啲即系人做一啲嘢啊、可能大家都话成日讲 KOL 咧， 系 咁可能佢哋系即系有一啲有內容嘅嘢係想同大家分享噶嘛？咁但係你發現而家其中一部分啊，或者好大部分嘅所謂 KOL 啦、就係單純係打機嘅啫， 都好足夠啦。 係啦，咁你淨係睇佢打機嘅啫。咁佢打機個過程入面啊，究竟係有啲咩事發生啊？可能佢哋即係係咁輸啊，跟住後屘可能即係 尖叫啊， 咁大家即係其實你講真，佢尖叫有咩咁好睇咧？但係有啲人就係中意睇佢究竟過唔過到個關啊咁。咁所以你話呢一個嘅。即系剧嘅主题咧，某程度嚟讲，都我觉得吓食得应下而家时下一啲即系年轻人啊，或者一啲即系中意睇网上视频嘅人咧，嗰一个嘅即系生活习惯嘅。 不过我谂系个作者或者编剧咧，佢哋真系要好了解到年轻人嘅嗰、那个即系上网去 share 片嗰个因由啊。点解咁讲咧？譬如以前我都会唔明白点解咧。譬如台湾啊，我有追开一个嘅YouTuber 啦，佢系会直播自己个样，然后睇。书直播佢读书咯，唔系讲温习话，而系佢睇紧一啲课外读物啊，好好睇嘅小说咯。佢成个过程， 但系佢读出嚟嘅， 佢会读出嚟嘅，读下咧，佢又真系会同你闲聊下，讲下自己系咯。我今个月就睇过啲咩书啊，其实咁啊，呢一本嘢咧，我就有啲点嘅理解啊，咩感受。我开头都唔明点解咁有咩咁好睇噶，但 系 后屘当原来佢介绍啱嘅书咧，或者佢个通系啱嘅时候咧。 你係真係會入咗佢咯。你會好唔明嘅，開頭我都唔明點解我會睇一個人坐喺度一個鐘頭喺度睇書咧。 係啊，乜有時候我發現有啲人咧，佢真係可能睇所謂視頻咧，變咗好似以前我哋翻去聽收音機咁樣。 係啊， 佢唔係真係睇緊嘅， 佢係間中諗到啊，好望一望先咁樣咯。 立一立啊，你講啲咩講得咁過癮？立一立，跟住平時就可能開住個視頻都係聽聲咁樣。 係啦， 咁啊，所以即係嗱呢一部劇，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講話主題wise各方面去講嘅話咧，我覺得都幾吸引嘅， 新鮮啊。 係啊，咁再加上頭先你講本田翼咧嚇，可能都吸引唔少啊，即係電玩界啊，網上面嘅唔同嘅男男女女啊，都可能會追捧呢一部嘅劇集啦。 梗係啦，因為其實今季咧一個冬季日劇咧，好多好多都非常之吸引。我本來都預咗一部諗住講，但係我諗時間都唔夠，但可講多少少嘅，因為其實嚟緊就會係2020咧，就係東京奧運啊嘛。咁NHK 咧佢本身都有個大河劇噶嘛，就係都係講翻即係以一啲嘅歷史嘅人物啦嚟去做背景嘅。咁其實佢就係食正咗講2020東京奧運咧，佢就有一部新嘅劇，呢一部劇咧就係叫做《韋陀天》。咁呢一部劇就係圍繞住講翻當年咧日本啊，佢哋係點樣可以即係第一次去參加呢一個奧運啦，同埋到到後期咧，自己點樣可以成為一個主辦國啦？咁亦都當然啦，大河劇本身個卡司係非常之強大、非常之犀利嘅。咁我哋下個星期有時間再講啦。 係啊，咁今日咧時間嚟到呢度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啦。